我哋嘅唔识唔讲啦。 系啊，我哋呢个今日就唔系又要威又戴头盔啊，我哋今日真系咧就出嚟威啊，威到尽啊！ 喂，上集讲到我哋依然肚啊，你知唔知咧？我头先咧，我见到个阿伯咧，系头先我哋喺庙街睇玩具嘅时候嗰个阿伯嚟噶。 吓，个阿伯有冇对住你淫笑啊？ 有啊，非凡咗我哋。 跟住拗春袋咁样样啊，对住你话。 真系好搞笑啊！真系。 喂，讲下今日点解要出嚟买玩具先，拣玩具先。阿四同有一个特别啲嘅理由嘅、要送啲咩嘢？ 因为为咗多谢呢个新朋友啦，呢个嘉宾啦，呢个冇钱噶，冇钱都系做，我想可想而知几咸湿啊！咁咧嚟， sorry， 我哋唔记得介绍，我哋又要介绍翻，系啦，嗱， 我系四堂， 我系小茉莉， 咁喺背后咧操作机器嘅咧就系阿 Albert。拍嘅 Albert， 好啦，咁继续讲翻我哋今日 topic 就系落嚟呢个庙街 实地考察。 四同嚟带小茉莉出嚟去搵嘢食，跟住又 送礼物， 跟住又嚟带 Albert 出嚟，真系拍啦出嚟。 系啦，同埋四同话会送礼物俾我噶，我睇中咗噶啦已经。 系。 哇！ 系点咧？ 好搞笑，因为可能我太吸引了，你明唔明啊？ 系喎， 我吸引到个程度咧，有人要喺个附近出现，唔知系咪想问我价，好惊啊！死同你冇我啊！ 即系你估唔到啊！你戴住太阳眼镜同口罩都魅力冇办法。 喂，冇办法啦。喂，讲翻先，你话送礼物俾我噶嘛？系咪？ 系啊，我头先睇到你咯，你冇钱都嚟同我做节目，咁啊送啲嘢俾你勾下人咯。 喂，讲真先，头先咧，我咧经过庙街咧，有几档咧情趣用品嘅嘢，跟住见到条底裤咧，哇，我真系好中意啊！其实，不过咧，你又阻止我唔俾我买啦。我本来谂住 你咪着咯，即场着咁可以影到。 只要我头先问咗嘅，但系佢话唔可以试咯。如果唔系，我谂住真系即刻试下喺街边度试下，几有噱头啊！ 我头先掹咗只雀仔嚟试下，你见唔到咩？ 我见到啊，我就系嫌其实细童都 OK 劲啊，所以我觉得个雀仔未够啊，所以我后期咧， 知我 OK 劲。 睇翻你嘅，睇你嘅鼻先。 瘦身如玉，你又 OK 劲。 唔系啲人话咧，睇个男仔个鼻咧，就知道佢有几劲噶啦。所以头先咧，你攞雀仔嗰个底裤嘅时候咧、我觉得未够啊。 高又越劲喎。 未够啊，我好俾面你噶啦。 其实咧，我可以讲少少诶，呢个医学上面咧系有实证嘅，因为鼻里边咧嘅海绵体，其实有一啲系类似海绵体嘅嘢。咁一个人如果海绵体越高，即系下边嗰、那个阴茎咧，都系海绵体构造噶嘛。其实就是这样 的。是不是啊？我不是真的要看你都估到的。我几俾面你啊，我觉得个雀仔未够，我先问个姐姐问喂有没有啲再长啲噶俾你啊。我见你都攞上手玩的。 我鼻是不是够高够大啊？ OK 啊。不如找慢真的看看。 哇夹姐我要找呢都俾啲十八岁嗰啲睇。 只要我都十八岁噶，曾经 廿年前啦。 咁讲下其他档口，你哋又揾啲咩先？ 哇，系啊！不过我觉得嗰间老板娘真系少少小气啊！见到我哋影咧，即刻 stop 我哋，唔俾我哋影咧，搞到咧我就即刻，你唔俾我影咪去第二间铺头咯。 可能人哋老脸咁捻远咧，已经见到你，哇！屌你，你由第一档又喺度问完又走鸠咗，唔肯买，跟住第二档又系咁捻样，第三档又系咁捻样。 唔系，系你咋？你话嗰个唔够精啊嘛？ 我格价啊嘛，屌！我哋嚟做睇呢啲节目就知道我哋系穷卵嚟噶啦。 系啦，嗱，所以冇办法啦。我哋俾人一禁咗影咧，我就唯有用呢个偷拍咧去拍第二档开始，第三彩就第二档开始咧就阿姐啊，俾多十分钟好快。五分钟。 啊！ 哇，冇办法，我哋偷情都俾人赶啦，点算啊？四同。 系啊，屌！我哋连博嘢都冇地方咧，嚟公园打野战咧，都俾人赶走埋啲。 喂，冇办法，我哋快快脆脆先。头先 佢而家几多啊？20分钟。 依家录咗5分钟。 喂，冇办法，我头先仲见到，我终于见到咩叫真人公仔啦，那个吹气公仔啊！哇，四同有摸过噶，捻咗粒捻添啊！ 系喎，上集咧，我哋上集一讲完个公仔，今集咧就即刻见到。 是啊，我仲叫个老板咧攞出嚟睇下咯。哇，我自己揸过个手感咧，其实都 OK 嘅。如果计300多元嚟计咧，呢啲街边质素咧，真系冇得顶啊。 我唔知咧個鏡頭影唔影到啦， 影唔到啊！嗰個公仔係冇影到嘅， 影唔到公仔， 影到公仔， 唉唔緊要， 淨係你哋去揀呢個春藥就有。 哦，春藥你講起，喂，我哋行咗好多檔啦，終於有，我問咗好多檔咧有冇春藥買啦，咁佢哋話冇喎，終於有一檔咧，佢留猶豫咗一陣間，就同我講話，你想要啊 ？OK 啊，50蚊。哇！佢喺个台底度拎出嚟 啦。我示范一次，你问啦。嗱，我示范，我系嗰个阿姐姐咁样样。 姐姐，我想问下有冇春药买啊？ 有啊，跟住就跟住踎低，跟住咧就喺度抄咗掹出嚟，唔知佢喺个喺，唔知佢喺边度抄出嚟啦，唔知喺边个窿抄出嚟。跟住咧就话呢支咧就系俾你食嘅咁样样。 系啦，跟住我问佢咁有食有冇副作用噶？咁佢话。冇副作用嘅，纯粹系有啲兴奋剂喺里边嘅啫。 佢话茅塞茅味啊， 茅塞茅味 系茅塞茅味， 系仲要系冇副作用，唔系药。 冇副作用啊， 有茶，你惊茶，你惊饮咧就可以用茶嘅。 跟住我问佢啦，呢啲呢，因为我初初我唔识啊嘛，我问佢呢啲攞嚟食定系攞嚟茶，咁佢话攞嚟食嘅。咁咧，跟住佢话茶嘅咧就系呢啲咁样样。跟住咧，我问佢，喂呢啲药效有几劲啊？ 一个钟头维持一个钟头， 系啊，维持一个，佢系维持一个钟。跟住我问佢， 劲咸湿啊四堂。佢问如果又饮又茶嘅话，咁点啊？会唔会兴奋得滞嘅咧？ 我谂住咧，我真系谂住咧，得闲咧买一盎咧上嚟咧，小妹你食俾你哋睇嘅真系。 我谂住咧，下次咧滴啲嘢落佢度咧，等佢现场 滴啲嘢俾我啊。 系啊，等佢现场兴奋咧，但我又唔俾佢咧嗰种状态咧，好想睇佢咩样啊！ 哇！好想睇我，喂，分分钟我我嚟料嘅时候可能系琴啊 Albert 喎，可能 会唔会系咁咧？我绝对唔相信咯，话实我都系个女仔，系咪？ 我唔知道我心底里会唔会嗰个欲望系都 原来四童咧系有呢一种性癖噶，大家男士们小心啲啊！我话俾你听。 唔知我咁食咗嗰啲嘢，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咗自己神志不清？ 可能你会勾缩咧。 嗰啲食落去勾大咁，点勾缩啊？ 讲真，价钱我觉得系合理的，都 OK 嘅。其实细细盒咁样， 嗰盒嘢叫做咧苍蝇水，咁样咧就50蚊一盒。咁咧，咁系咁依介绍下啦。喂，原来因为我第一次知啊，我唔知道你哋可能好熟啦，或成日倒女，我唔知啦。咁我咧头先嗰盎咧就话五分钟内见效， 即系 你食完咧五分钟内咧就即刻有标啦，开始好似你头先话，喂好热啊！ 是啊，还有呢维持一个钟头，维持一个钟头到的大概的时间是。 啊。 那但是又没有说过你又吃又查呢会效果更佳的。 啊，开始想反锁我们了。 喂，不是嘛，我好怕。 不怕的，屌我们，屌我们不跳出去咯。 我是想着今晚在过夜咩？我不想喂猫四堂。 他没锁啊，他留下一条山路给我们啊。 好，OK。 哎，是啊，刚才说什么？ 剛才說的蒼蠅水、哎、 我掛著看烏蠅那些蒼蠅水是的，喂 你有沒有想真的拿來試一下、 哎、我打算買的真的，但是你又說價都走去第二度，然後 我要這個蒼蠅水你是用在哪個身上先？ 用在一個陰蒂、啊、 用在哪個人、啊 啊、用在一個女性、啊系啊，用女性身上啦，我哋话会啪啪声嚟啲水。 下次咧做节目嘅时候咧，我偷偷地滴落喺俾你罐可乐嗰度好唔好啊？ 我一定记得噶、哦，咪睇下点。 咁睇下你嗰个即时反应。 你等五分钟、哦，咁我哋咪三五分钟喺个喺度等我咯。 我哋煲机都差唔多啦，嗰几分钟我哋。 系咩？咁你系 你想唔想 surprise 咁啊？ 苍蝇水佢咪介绍咗两款噶嘛？苍蝇水系饮噶系嘛？ 系啊，苍蝇水系饮嘅，另一种系茶嘅。 茶嗰、那个，哎， 喂，冇留意到喎、 啊，你买嘢都唔留意呢啲嘢，咁搞错啊？ 屌，我有兴趣个饮嗰个啫嘛，都冇兴趣茶茶嗰啲好简单。 我挂住饮嗰个，因为咧，屌我佢喺度问我，佢喺问我，屌咁呢啲叫攞嚟叫鸡咧，用唔用得着、啊？屌佢走去问个阿姐姐、啊，跟住。 其实呢喂 你仲衰啊，你问个姐姐自己有冇试过未，我见到姐姐几尴尬啊。 对佢真係问呢，欸阿姐姐点解点解咁多档都冇卖得你有啊，跟住我心諗咦阿姐姐肯定你自己都成日用啦，如果唔系你点会收埋，跟住喺下边咁样掹出嚟喎。跟住 阿四同劲 男人又冇得卖喎。 佢话呢分分钟可能呢喺佢个底裤边嗰度抽出嚟㗎大佬。我唔觉得头先我拎上嘅时候呢有啲淋淋地呢嗰啲纸皮。喂佢真係好 hea 㗎喎。好似有少少似嗰啲呢嗰啲。鼻屎糖嗰啲盒咁样嘅咧，跟住系。 咪最紧要个乒乓就系咧，西班牙出产就唔拉系大陆嘅。 系啊，但系咧，唔知点解个样咧，嗰个 model 盒仔样咧，就劲似啲唔知七十年代尾嗰啲红星咁样嘅。 怀旧啦，怀旧。 都系啊。 我谂咧，庙街卖得呢啲产品咧，应该就廿年前都系卖呢啲嘢，廿年后都系冇乜变噶啦，应该都系。 你就唔夠老友啦，我自己特登行前多少少睇下仲有冇其他唔同嘅苍蝇水啊，跟住你又挂住喺度睇嗰啲震蛋嗰啲嘢咧，跟住咧你知唔知我俾个白鸟啊？ 我想玩嗰啲屎笔嗰啲俾你试下嘛。 你知唔知我俾个白鸟啊？佢真系问我，咦妹妹你想试啊？佢叫我做妹妹，其实我都觉得非常之开心嘅。 佢见你喺度拣嗰啲嘢咧，跟住就知道你系啱倾啊。 跟住就妹妹你想唔想试下？其实我屋企都有其他款式喎、啊。咦好彩 带你 回 屋企。 几架机啦，好彩你行我叫一叫你呀、啊、你就。 呢度庙街呢最撚多啲伯伯 喎。咦真係好贱呀真係。我諗住你会保护我㗎嘛，你挂住自己睇。 我见到啲企街呢，跟住我转个头，跟住又见到啲伯伯呢都系咁喺度问喎，轮流问喎。 你见到问呢，我见到个伯伯數添啊。 出手啊， 是啊，跟住个女仔觉得 就好似我玩嗰个公仔咁样，系咁织佢一边噶嘛。 系，跟住我又问个老板嘅，我话喂，我咦个链嗰个位咧，好似假咗少少喎。跟住个老板其实劲尴尬，我好似赌佢米咁噶。睇咁你街边档300多蚊算系咁啦，系咪啊？ 我第一次玩嗰啲公仔，即系真人摸过咧，我觉得佢个嘴咧好捻过瘾喎。我摸完，因为我心谂咧，嗱， 我见到你系咁织佢个嘴落个手指。 系啊。因为我一般玩过啲公仔咧，好捻正常啲公仔嘛，成套咧都系同一个材质噶嘛。跟住咧，我今次玩呢个公仔咧，个嘴唇咧同个下巴咧完全唔捻同感觉。 但系咧，阿四同咧用个手指尾去拮佢咯，跟住我就谂， 我系咁拮佢，我系咁拮佢个嘴咯。 原来咧下面好似手指尾咁嘅咋，我系都用手指公怼入去试下啦，大佬。 我系咁怼入去个嘴咯，好捻好玩喎。 不过唉，算啦，你太差啦，太差劲啦。软噶软噶，软 淋淋啊，同自己个嘴差唔多淋噶， 好似搽咗 lip gloss 咁样，又靓靓地添啊，啲颜色又得，几靓噶喎。 所以我先咁中意玩佢个嘴啫嘛。 不过佢贱格啦，因为咧佢咧话贵啊，佢话贵啊，跟住咧个老板咧 feel 到佢唔想买咧，跟住就叫你哋唔买啊，走开啦，唔好再做生意啦。我本身谂住话，我谂住我哋多啲嚟睇旺你个场，佢话梗系唔系啦，阻住晒，一睇知你哋唔系买嘢啦，我专业噶，专业知道你唔系买嘢啊，咁样跟住就叫我哋走啊。 系一眼睇得出我哋唔拉系买噶。 都是你啦，肯定又唔揿定啲钱，拎住500蚊出嚟，跟住谂住就讲啊嘛，跟住到时候唔俾佢咯。 咁啊，真系要你哋观众支持啦。 我哋真系俾人赶走咯。我哋今次真系去到呢度为止啦。OK。 系咯，我哋下次再翻嚟再讲啦。 OK， 拜拜。